八跌两个九毫六，阿里巴巴八十一个八毫半跌四个八，中国海洋石油十个二跌八毫，中国移动五十二个三跌一个八毫半，建设银行五个五毫半跌一毫四，友邦保险七十五蚊跌三个二毫半。美元兑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七点八四八，日元一二七点九五，瑞士法郎零点九五八，加元一点二七六。人民幣 6.56， 英磅對美元 1.274， 歐元對美元 1.072， 歐元對美元 0.71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 港金係報 17,950 元，比上日收市跌2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 1894.78 美元，賣出價 1895.23 美元。港匯指數 98.1 升 0.6。 呢節晚間財經報道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底下咧，咁大家都特别关注三毛大厦嘅卫生问题。深水埗嘅区议员李霆锋， 第五波疫情爆发其实好快，政府要针对三毛大厦去做清洁咧，其实真系未必做得晒。 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会长余震， 政府可以喺呢度谂一谂，或者有个契机早早发展啦，推一推三毛大厦嘅小区管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外交二十问， 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虽然我们是外交问答比赛，不过当中亦有不少有关香港社会的问题。以下有关香港基本法的问题。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根据什么规定而设立的呢？三个选择： A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B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定系 C 中英联合声明呢？ 系唔系中英联合声明啊？ 中英联合声明主要系讲主权交接嘅事宜嘅啫。 咁系啱咯，主权交接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成立息息相关啊嘛。 你又讲得冇错，不过声明入面主要系讲主权回归后嘅过渡性安排，以及未来嘅社会体制运行嘅基本方针。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其实是没有什么详细展述的。 哦，我明白了，即是中英联合声明里面并没有赋予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基础。 没错，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正确，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成立的。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又一个新嘅星期啦，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啊。咁喺直播室咧有啊刘梦红，有马鼎盛同马恩慈。今日讲嘅题目叫做台北点样睇呢一场俄乌战争咧？因为呢场战争啊，睇下啲消息都好似进入尾声咯。 冇咁快，你唔听阿黄毛讲，英国首相话讲。有幾年嘅咁啊！ 哇，仲要打幾 年啊？泽连斯基就話十年都奉陪咁。 係唔係我聽見嘅消息話美國又話將啲外交官拎可以重新派翻去烏克蘭，咁你即係俄羅斯打唔贏啦？ 佢唔打基輔啫嘛，你冇喺基輔唔打基輔。 喂，咁你唔打基輔，你點啊？成日打喺出邊咁啲外圍嗰度打，有咩意思咧？ 佢咪話咯，話咗係攞頓巴斯，然後攞埋通克里米亞嗰個陸橋就。咁都算係可以五月九號閱兵啦，咁講啊嘛。即係今日點解講台灣咧？ 啊，台灣地區。 即係台灣島啊，台北啊。咁佢哋喺呢兩個月嚟，啲媒體唔理佢左中右啊，藍綠黃啊，都係非常之關注呢個烏克蘭戰爭嘅。 是啲啦。 啊，咁啊，基本上分兩派啦，一派咧就跟住北京講。一派跟住西方講咁咯， 但基本上嚟講，從情緒上咧，我用我哋嘅廣東人慣用嘅俗語講咧，基本上台灣地區佢個主流媒體咧，對今次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呢場戰爭咧，佢係由打冷震到打雞血，佢係咁樣一個轉變嘅， 係。 所以打冷震梗係驚啦，係咪？一開波24號嘅時候，普京一聲號令，海陸空係嘛？東南北三個方面裏邊咧，呢、這個全方位去呢個入侵呢個烏克蘭。咁當時嗰個背景咧，就台灣就打冷震啦、 嗯。 因為在此之前嘅24號，北京呢個冬季奧運會開幕嘅時候咧，普京。閃電訪問北京9個鐘頭啊嘛， 係啊係啊， 當時簽咗系列嘅協議，尤其嗰中俄聯合聲明提到 無極限， 中俄互信無止境，中俄嘅合作無禁區， 係。 然後咧，王毅咧講，我哋係不是盟友，就勝似盟友， 係。 好啦，咁你一打過去嘅時候咧， 係。 當時世界嘅軍事觀察家啦，我包括阿馬魯斯嗰啲軍事觀察家。佢好多人都認為嚟講會係一個閃電戰嚟噶嘛， 係啊， 咁所以咧， 佢話咧， 既然嚟講中俄之間有咁嘅默契，加上咧一打咗去之後嚟講咧，中國個態度咧對佢嗰、那個講法都係用翻呢個普京特別軍事行動呢個講法， 係 冇講到係戰爭，只係話係俄烏衝突。更加冇用侵略嚟定性，更加冇用譴責嚟表態，咁變咗咧台灣地區裏邊咧嗰啲主流就驚住，哇！你而家係咪呢個中俄傾掂數？ 試演 速傾掂數啊！就變咗佢有一個主流嘅嗰個睇法就點咧？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咁，所以當時就係驚到打冷震嘅。係 當時咧，所有未打之前。除了美國那些真正的專家，他們也都不會說真話， 當然 了，說真話也都沒有人相信，就好像拜登已經說了，拜登16號說，喂，16號會打的，他是根據他收到的軍事情報，在白俄羅斯進行這個聯合軍事演習的19萬俄軍，睇佢嘅格局咧， 就係想打啦， 就唔係一個演習咁簡單。而且睇佢嗰啲兵力部署咧，就唔係話打完咧就翻去 翻歸 俄羅斯啊，所以佢先至發出呢個警告，即係16號開戰啊嘛。咁嗰邊為乜嘢停咗一下、窒咗一下，定係台底有咩交易？嗰啲係想當然，因為。即美苏争霸虽然冷战结束了、但是这个世界两个核霸主仲是美俄两国嘛。即如果讲到军事实力最后一步要动到核武器、即很多人都说不会打核大战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个核门槛已经低了很多 了。那 么真正如果是美俄或者俄罗斯和北约衝突咧，啲大規模殺傷武器咧， 好可能是會用一些的，都不奇怪。 有限 度，即如果作為呢個軍人，特別是作為西方陣營的軍人， 嗯、 如果沒有呢個心理準備同埋呢個軍事上準備咧，係、嗯、不可思議嘅， 係 不可思議嘅。軍隊就要想到最衰係點， 最壞嘅情況 係啦，一定係要咁嘅，冇話咩封頂包底，冇呢件事嘅。 但係咧喺個台灣地區，佢哋嘅輿論觀感咧， 係 即係除咗見到即係中國嘅外交系統一唔定性侵略，嗯、二咧就唔作譴責嘅呢個表態， 係 三最重要係國內輿論場啊，即係內地嘅輿論場咧係一邊倒咁嚟到去為普京大帝呢個擂鼓助威，甚至乎為佢嘅核俄炸咧。竟然間可以搖旗吶喊嘅，咁呢個輿論場一邊倒啊，嚟到去撐呢個俄羅斯嘅時候咧，咁佢台灣地區嘅輿論咧就有個睇法啦，會唔會係佢中俄之間達成一個默契，就話好你而家俄羅斯去揼烏克蘭，咁就中國裏邊嚟講就係表面中立，暗中支持佢，反過嚟。輪到乜嘢呢？如果佢嗰個速戰速決嘅話，搞掂嘅話咧，會唔會輪到呢個大陸裏邊咧，就對台灣進行咧呢、這個即係武力統一、武統台灣？咁到時咧就普京就撐翻習近平咁樣，即係佢哋當時嘅諗法。所以就係話，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就係、是、由咁去引申得嚟嘅結論。係， 即係南陸雙方嘅報導啊。 嗯。 首先就好明显佢嗰个来源 系 啊， 完全唔 同。刘博士话斋，总之两大来源啦，俄罗斯官方一个来源，西方加埋乌克兰呢个政府嘅来源，都系自然唔同嘅。啊，咁但系打咗几日以后咧，所谓四日速战， 就 呢个计划破产咗啦，有冇一件事啊？即係當時我哋係從硬體嚟分析嘅， 啱啊！ 即係你幾多兵，佢幾多兵；你幾多坦克，佢幾多坦克；飛機幾多，導彈幾多。 但係擺上嚟唔係咁。 等等，唔係你一定呢個係基礎嚟嘅。 係 即係唯物主義啊嘛！你唔可以即係違反呢啲啊嘛。 裝備嘅對比啊， 係 你必須要對比嘅。但係好多人都唔會諗到信息戰。制電磁權喺呢場仗有咁大嘅咁決定性嘅作用啊！即係點解？即係我哋上次喺呢度講過啦。 係啦，係啦，係啦。 點解偷襲唔成功咧？ 係啊， 即係冇理由噶嘛。 人哋知道你嚟咯。 蘇俄偷襲次次都成功噶嘛？咩阿富汗啊等等啊，即係打啲盟國仔啊，呢個捷克咁之類都係用呢一手噶嘛。 係， 但唔成功咧就係。信息戰，衰咗， 衰曬啊！ 從此咧，台灣陸嗰方面咧，就開始順住呢條路去摸啦。即係喂，唔係喎，阿劉博士話齋，開始係真係俾佢攝到嘅，因為佢啲叫做咩瘦死駱駝比馬大啊嘛，虎死有餘威啊嘛，再加上以前佢執呢個格魯吉亞， 執克里米亞都好快啦， 都咁順手。 咦？ 點解咁嘅？今次執唔喐嘅？咁於是就好多嗱，我哋睇到網上面台灣好多嗰啲台灣島，哎呀，啊，即係佢哋嗰啲軍事專家，即係唔係話好似我哋呢啲咁睇咗兩本書出嚟噏嘅，唔係，而係退伍嘅將軍。 嗯。 有 行家嚟嘅， 有陸軍嘅，你睇佢講嗰啲説話，全部係行話嚟嘅。係 啊， 即係你大眾咧，仲可以怪佢點解你講呢啲名詞，我哋聽唔懂咧？ 喂，大佬，咁人哋係專家，你冇得怪。 咁佢一講，一定係要 係啦，啱啱啊？呢個自必嘅喎。 所以南營嗰方面咧， 係 就有少少弱勢係乜嘢咧？ 因為佢冇呢啲， 唔係佢哋只係要按照北京嗰種口徑嚟講， 嗰個口徑講嘢。 仲有一樣咧，你可以發覺到，你可以發覺到，我哋雖然而家講緊係台灣島嘅呢個南陸兩方面嘅呢個媒體，其實有啲媒體咧係香港做總部，喺台北開聲，香港做總部嘅咧，仲要係建制派嗰啲 嚇哦哦。 咁建制派嗰啲料嘛，全部 係啦， 即係二十幾年嚟嗰啲所謂。 軍事專家冚唪唥係北方㗎啦。咁而家就變成咧係海峽兩岸嘅準軍人。 哦，喺度舌戰。 系啊，咧你睇下刘墉啲睇得好清楚 咁然后咧，台湾地区 乜搞到咁？ 台湾地区由打冷震到去呢、這个即系话打鸡血啦。 系 佢嗰个转捩点喺边度咧？我话俾你听，个转捩点就 系 三月初。 系 嗱，有当时发生一件咧就好大嘅事情，就咩咧？美国同埋嗰西方盟国啦，竟然间嚟讲咧，抛出咗将俄罗斯嗰啲个。若干的銀行商業機構踢出那個 SWIFT 即是美元國際結算體系，這件事它從國家關係到這個即是將它踢出這個 SWIFT， 跟住裡面就到投資貿易 凍結 這個科技這個還有海運空運陸運文化交流體育活動貓貓狗狗都一起制裁你，總共制裁的措施达到5532项，好啦，咁大嘅力度去制裁俄罗斯嘅时候咧， 系， 好，当头台湾地区里边咧舆论嘅风向啦， 即变 就即刻变啦，由打冷震开始到打鸡血，你就话 系， 一计条数，你谂下俄罗斯咧对外贸易额咧系一年啊5000亿美元， 嗯， 中国内地咧对外贸易总额系65000亿美元， 哇， 细过俄罗斯嘅13倍， 系。 咁所以嘅時候咧，再加上啊，即係嗰個你諗下，佢嗰、那個中國裏邊同美國嘅嗰個貿易額7000几亿美元，同歐盟嘅嗰個貿易額咧係8000几亿美元， 已經 對呢、這個同埋日本好或者係韓國好，都全部超過3000亿美元嘅。咁變咗嚟講咁大嘅嗰、那個即係對外貿易嘅額度，同埋中國係世界上130几个国家嘅頭號貿易國。 是 70几个国家的第二号贸易国，所以他对国际化的依存度、国际金融依存度呢是远远不是俄罗斯可以相比的。所以一旦来讲，如果对俄罗斯那些的5532项的制裁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甚至不止来到去制裁这个中国大陆的话来讲，变咗嗰个成个承受力里面呢真是不可预计的。 紧要个金融。 所以呢他这样东西就覺得即係台灣地區嘅輿論就話：，誒咁啊，俄羅斯咁揼烏克蘭咧，就覺得就咁對佢制裁。如果裏邊咧，大陸係武力攻台的話，去武統的話咧，會咁啊，肯定亦都會呢一招落去中國大陸身上啦。咁頂唔頂得順啊？咁樣佢當堂咧就開始就由打冷戰變咗打雞血啦，就係咁一個轉捩點嚟嘅。 同埋你另外一樣就係話，你俄羅斯咁樣俾人制裁翻，即係一年半載咧，你俄羅斯變咗好弱嘅一個國家嚟嘅咯喎，即係你撐佢，即係你有佢喺隔離喺後邊頂住頂唔到啊，撐到你乜嘢咧？ 而正話轉捩點啊，但係打雞血嘅個高潮係乜嘢咧？ 係 呢個馬老師就最清楚啦，就係由於裏面嚟講咧，呢、這個烏克蘭啊， 係 嗰、那個軍隊裏邊咧。用两枚海王星的导弹将你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那个旗舰莫斯科号好啊打开沉了。 喂未正确的话刘墉这样的。 这个是基本的。因为有一样的反正、 俄罗斯不认、 不是他不认不中需认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莫斯科号被击沉之后他整个黑海舰队其他的军舰即刻撤退到。海王星射程之外，齐齐向南洋移动，咁啊即证明咗系咯。如果佢自己失火嘅话，自己爆炸嘅话咧，佢使唔使成个舰队向 南向后撤？ 撤出嗰个海王星呢个反舰导弹嘅射程啊！好啦，结果咧，台湾地区嘅舆论就话：哦，因为咧就你。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係有陸地呢個相連噶嘛？ 但 打成一鍋粥咁樣， 武統啊！ 喂，你如果大陸武統台灣，隔住個台灣海峽啊，成呢個230公里闊噶嘛，最闊嘅地方，有啲係窄嘅地方都有140公里噶嘛。咁你係咪要用呢個軍艦先，登陸艦先？恰恰好咧就喺嗰、那個呢、這個那個黑海嗰度、那個港口咧，有隻大型嘅登陸艦啦，又係俾呢個烏克蘭啦。用反艦導彈咧就擊沉咗，仲連累爆炸其他旁邊嗰兩隻添。 咁你大型嘅登陸艦又俾人擊沉，莫斯科號旗艦又俾人擊沉咧。咁最尾佢咪台灣地區裏邊嗰啲原來咪打機越咯。佢話：哇，你嚟咗大陸要武力犯台，一定要離唔開登陸艦啊，軍艦啊嘛。咁佢哋嗰啲反艦導彈啦，成個海峽都嚟去懟你。咁佢咪記得又食得定心丸啦。所以個打機越嚟到高潮就係咁樣啦。 喂，嗱又咁問你啦，劉勇。咁你只要係俄羅斯都知㗎啦，美國講明㗎嘛。即係如果一打上嚟，美國實軍。即係用軍備嚟支持佢噶嘛？美國呢個海王星一號，即係大家都見過噶啦，功能去到邊？ 你要搞清楚 嚇， 因為台北方面佢哋嗰啲評論員咧， 係 有啲確實係有啲料到嘅，唔係話我唔係話即係軍人就冇料到， 係 即係軍人咧佢。有料到就係佢嗰個知識面係啦，嗰、那個專門面但係喺戰略上面咧，往往佢哋會忽略。 哦， 再一個咧，電視老實講 係 一種即係、就是、比較快嘅短平快嘅東西， 係 佢唔會好深。 係 咁，普京咧作為一個，我認為啊， 係 佢係一個軍事外行， 哦， 係一個戰略外行。 係 頭先啊， 唔聽人講， 劉博士嘅話齋。即系普京喺呢个莫斯科号沉咗以后， 系 暴怒， 系啊， 暴怒。 我谂佢估唔到啊，直情谂唔到呢样嘢。 唔系，点解外行咧？ 吓， 暴怒系应该，但系唔系应该系沉咗军舰？ 系， 因为打乌克兰呢、這个封锁海岸咧，唔系致命嘅。 系， 老实讲，波兰又有接警。 系啊， 系嘛？嗰啲你封唔到噶嘛？ 嚇、啊！佢走 咁 西部地區， 佢而家可以 到嘅。 奧德薩佢未打到。 封就算你封曬海路，冇意思嘅，即係喺軍事上冇意思嘅。再者，黑海嘅海軍，烏克蘭咧就弱到不值一提。 係 俄羅斯嘅海軍喺呢次烏克蘭戰爭當中能夠起到嘅戰略作用，亦都係第三流以下。所以佢唔使因为一架军舰沉咗咧大怒，佢、 哦、 应该大怒嘅咧另有地方。 好，咁啊，一阵间我哋听只歌，十一点新闻之后再话翻俾你听，究竟系乜嘢地方啦？咁啊，呢只系周深唱嘅，叫做《欢颜》啊。 咋啦啦，咋啦啦，咋啦啦，咋啦啦，咋啦啦，咋啦啦，咋啦啦，咋啦啦，飘落着淡淡秋，一丝丝。你回忆如梦如幻如真，轻轻过声低吟，那是歌。 只有你的欢颜， 案中一个19个月大女童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周边停火，被平民撤离。国防部说，俄军和顿涅茨克武装力量将单方面停止作战活动，撤退至安全距离，保障平民离开。又说乌方应该在钢铁厂举白旗，以示准备好人道撤离工作。不过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之后说，仲未就开放人道走廊问题达成协议，俄方未有同意乌方要求俾钢铁厂嘅伤兵同平民离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39点，跌3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2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2.89，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6，人民币6.563，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71，欧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21美元，卖出1,895.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广东广西， 美国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就去这个乌克兰，咁但系前一排呢个德国嘅总统话想去乌克兰咧，俾乌克兰拒绝。点解咧？有啲人话系咪你即系支持得唔够啊？咁应该仲有其他嘅原因。即系比如讲喺2014呢个俄国割咗克里米亚之后咧，咁啊欧盟就制裁啊，制裁俄罗斯，制裁普京。咁但系咧，德国咧就喺呢个制裁当中咧走咗一个捷径，或者讲即系灰色地带啊，打擦边球之类，就卖军火俾俄罗斯啊，包括呢个枪械啊、特种车啊等等，达到1.2亿欧罗啊。咁当然就会俾乌克兰谴责佢啦，话你点解唔遵守欧盟嘅呢个决议啊？咁佢话唔系，我哋系根据国际公约，卖嗰阵时咧，俄罗斯系开出呢个最后使用人嘅呢个保证，啊系民用嘅，咁啊咁大佬枪点会民用啊？咁仲有法国。法國又係賣咗1亿欧罗，包括魚雷啦、火箭啦、炸彈啦，啊，仲有嗰啲熱像儀啊，可以用於呢個坦克、直升機同呢個飛機嘅。咁呢個表示乜嘢咧？就表示即係歐盟內部都唔係好團結，就正係因為咁樣，普京先至夠膽喐手。咁而家唔係啦，而家咧德國又話誒。我可以即係買軍火俾呢個烏克蘭，係送軍火添，包括呢、這個啊虎形坦克2号等等步戰車呢啲。咁有咗呢個轉折咧，可能普京就會覺得佢對烏克蘭戰爭呢場決心咧係下得有少少魯莽啦。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中大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专业应用副教授吴少俊， 文献上面都有讲过咧，患新冠嘅时间咧，眼干症咧系普及咗嘅。开始康复嘅时候咧，都系多咗眼干症，休息啦，做紧嘢嘅时候20分钟，起码都唞20秒。如果开始好唔舒服啦，当然我哋会睇医生啦，我哋都会针对翻嗰个病源咧去做一啲嘅治疗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系啊，恰当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喺5月31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依法治国，维护人民公义，国剧830呈现巡回检察组。 郑锐发现，原来米振东就是当年设局害死他妈妈的幕后黑手，他会不会利用自己的狱警身份去公布私仇呢？ 罗欣然调查宋丽敏死因，所有证据都是对冯森不利，他可不可以秉公办理呢？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剛才講到，點解話普京 暴露？ 點解唔應該為一架軍艦暴露咧？咁、你軍艦喺俄烏戰爭當中起咩作用咧？封鎖海岸啦。 係啊。 咁即係你啲海岸其實佢冇海軍噶嘛。 係啊，有乜用？ 你啲軍艦只能夠喺呢個水道發炮，或者發射導彈。 係。 即係而家俄羅斯成日都咁用。其實好嘥嘅。你問下劉兄你就知啦。一發海軍嘅炮彈同一發陸軍嘅炮彈，大家都係一樣口徑嘅。你話四寸炮又好，六寸炮又好，八寸炮又好，爭幾遠啊？你估啊？你估啊？一炮差幾遠啊？ 十倍 啊！咁啊，差唔多啦。 係嘛？ 差唔多啦。 咁似估得。 佢係貴噶嘛？導彈亦一樣。因为你军舰嘅导弹系打喐嘅嘢噶嘛， 系啊， 你同地对地导弹打啲唔喐嘅嘢，嗰、个成本你话差咗去边度啊？ 系， 所以普京而家攞嗰啲即系对海嘅导弹嚟打，表现几方面，一个就系唔够， 唔够， 即系六嗰啲打晒， 系， 再一个咧系 唔准， 唔懂啊，唔明啊， 哦， 佢只系就拍台揼水晶灯， 系。 即係表現佢憤怒，然後你下面嗰啲咧就要炸出個花樣嚟俾我睇，就係咁樣呃人嘅啫。 即係冇戰術意義嘅。 咁所以軍艦咧喺即係反艦導彈對俄羅斯嘅即係致命威脅咧，係叫做咩咧？叫做軍事損害不大，但係侮辱性極強，係咁啫嘛。你莫斯科號一巴。 即系冚死你！你系用首都嚟冠名嘅，大佬莫斯科号啊！ 唔系，即系唔好制吓，第日军舰唔好制喎。 嗰阵时曾经有人啊，话即系个辽宁号咧，系咪北京号啊？ 系唔好制， 毛泽东号啊，添啊， 冇制啊！ 咁你得，你咪唔好攞佢嚟用嚟打仗咯，嗱要封住佢咯。咁但系而家即系台北嗰啲。评论员咧， 系 佢就唔会喺呢方面，即系最多咁样刮你，即系淤你。 系 佢所注重嘅咧， 系 就系点样打俄军啲坦克、装甲车、炮车，即系啲陆军武器。 系 所以就好強調即係彈簧刀嗰啲咁嘅嘢。 嚇嚇嚇！ 同埋咧， 彈弓刀。 佢哋講嘅即係台灣嗰班評論員咧，佢中意講遊擊戰。其實你啊問下劉墉就知啦，嗰啲叫運動戰，唔能夠講嘅係遊擊戰。 係 啊，即係運動戰咧，佢嘅實力係軍隊式嘅， 係 遊擊戰咧係半軍隊式嘅。 係 佢 遊擊戰係遊擊隊打噶嘛， 唔係正規軍嚟。 即係我好少。 但佢而家嚟講，烏克蘭佢無論打坦克又好，打飛機又好， 係 佢甚至乎你啲 T80 啊 T90 嘅坦克俾佢去做低，你。 包括咧開罐頭咁， 蘇35啲飛機都俾佢即係烏克蘭嗰啲擊落嚟。咁你估佢淨係憑嗰啲反坦克導彈或者係呢、這個地對空呢、這個嚟講導彈打落嘅咩？馬老師講得啱啊！嗰、那個信息戰啊，大佬，人哋美國裏邊佢嗰啲嘅間諜衛星，你下邊0.5米、0.2米嗰個分別率，佢都咩？甚至最精確嗰啲咧。馬老師有冇睇到 show？ 佢都睇得到嘅，嗰啲間諜衛星個高清到咁嘅程度嘅。咁你話咧，佢就用嗰啲成個一體化，已經佢啲單兵作戰憑個手機一路連到去國家指揮部嗰片咧，就可能喺德國嘅情報中心、北約嘅呢個嚟講嗰個情報中心裏邊咧，掌握資料之後就發翻俾呢個烏克蘭嘅總參謀，烏克蘭總參謀度射落去。嗰啲單兵就各自為之噶啦，目標喺邊度你就喺由邊度嗰啲就出擊咁樣啊嘛，佢所以咧就佢真係兵水無呢、這個常形就兵無常勢咧，佢真係做到呢一樣嘢。 哦， 即係台北軍隊佢哋嗰啲將軍啊、少將啊、中將啊，佢哋講嘅嘢咧係最值錢嘅乜嘢咧？ 係 唔係話佢當過兵？佢指揮過，甚至有啲拍心口話 F-16 我揸過啊， 係， 甚至話即係 F-35我去美國都揸過啊，唔係呢啲， 係， 而係佢哋咁多年嚟，以前係秘密，而家係半公開，堂而皇之，同美軍一齊演習， 係， 佢係學佢嗰套指揮， 係， 最關鍵唔係點樣操縱個炮個導彈，而係。通盤一個指揮， 是 就是劉墉剛才所說的，普京還是按照，你不要說二次大戰那麼浪費他，就起碼是冷戰七八十年代那種指揮的模式， 是 叫金字塔型的。 什麼解呢 總統就是最高統帥，下面就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國軍兵總司令，冚唪唥膊頭三粒花那些，然後开会决定你哋再去各个集团军、师、旅呢啲系战术单位，然后再去到连营战斗单位。而家佢咪话以营为单位嘅，但系你一个信息喺战场传过嚟，话俾佢听，喂，莫斯科号着火咁、啊，呢个已经系假消息啦。啊，但系都系一级一级传过嚟，咁着火着火，你热火器去边啊？咁即系完全系一个错误嘅信息嘅。又话哇，即系狂风暴雨沉咗啊！喂，你唔好当普京系 Lulu 啊，佢都识睇下个天气预报噶喎，查一查。 仲有视频啊嘛，佢嗰、那个即系莫斯科号沉之前嗰段时间咧，十几分钟最后嘅时刻咧。本身係有飛機喺旁邊去盤旋， 你睇啲 角度嚟到睇住噶嘛？對，到時沉落嗰陣時，根本上咧就風平浪靜，咩 Q 有暴風雨啊？即 係我知，唔係我就聽阿馬老師講呢樣嘢，我諗起嗰陣時打伊拉克戰爭咧，我都睇過，即係我又唔係呢範嘅，不過都睇過西方嗰啲報道咋，連啊扎達魯嗰班友咧要睇 CNN 先知道發生咩事。 當然啦， 因為戰場嗰啲傳唔到過嚟啊，你明唔明啊？即係究竟實際戰場？ 美國總統都係睇民間嗰啲，仲快脆過佢。 喂，知咧聽快啲，知咧喺實地石底影，咁啊死啦！咁你點指揮啲？你冇可能指揮個軍隊噶嘛？你睇 CNN 嚟指揮軍隊，你冇講笑啦。 所以今一次嘅信息戰啦，同埋人工智能啊，嗰、那個威力咧係令人耳目一新嘅。直情係一個戰爭，你見到係一個升級換代。 而家真係進步得唔快。 你淨係我舉個例子啊，比如話四月二號呢個時候咧，就烏克蘭軍隊就進入嗰、那個即係、就是、俄羅斯軍隊撤走咗嘅嗰個布查鎮啦。 係 咁人哋嗰啲烏克蘭軍隊入去嘅時候，唔係淨係佢入去喎，佢帶埋法新社啲記者啊，呢、這個路透社記者，甚至連印度記者都帶埋去。係好啦， 結果發現嗰扎咁樣嘅徐家嘅屍骸啊，教堂附近嗰啲嗰個坑道啲屍骸嘅時候咧，咁俄羅斯就梗係照唔認噶啦，冇，我哋佔領嘅時候都冇殺過一個平民，呢啲係我哋撤走之後，你烏克蘭軍都入到去，自己隊內嗰啲人咧嚟就栽赃陷害， 揾醫生嚟咯。 但佢唔使啊， 佢唔係啊，佢啲 CCTV 睇曬、 啊。但係咧問題咧，俄羅斯咧佢又唔鬼知。以前個成語就叫舉頭三尺有神靈啊嘛，而家就咪舉頭三尺有衛星，有衛星啊！人哋係三月十一號到十二號幾多？十五號到十六號 已經有啦。 嗰啲街道裏邊嗰啲屍體嘅分佈嗰啲嘢咧，已經有齊喺度，甚至乎咧，連喺教堂嗰度嘅旁邊咧，掘咗13米長嘅坑道啊，人哋嗰啲衛星都拍曬出嚟。 係啊， 仲有，咁你話呢啲淨係圖像啊？哈，好嘢！德國裏邊嘅情報中心。接聽到俄羅斯嗰啲士兵同嗰啲軍長講彙報，冇啊頭頭有條友你就踩住單車過我裏邊嚟講，你咁問佢兩句，佢冇咩講，我就啡低佢啊咁樣。誒嗰啲嘅接聽啊，原本錄音喺度，同個情景完全係一樣，就係有人騎單車俾佢懟冧咗啊嘛。所以咧，咪一下子嚟講咧，喺呢個高科技嘅底下咧，以前咪謠言啊腿短啊嘛，而家更加係一篤就爆啦，根本上都。嗰、那個謠言嘅生命力啊，喺任何時候都短，就是、因為高科技、信息戰、人工智能嘅應用。 係，唔係即你諗下，打他薩達姆啊，即係伊拉克戰爭到而家有幾耐啫？廿年。 好多年啦，你話2003年嗰次，你話2003年定係1991年啊？ 2003年嗰陣。 2003年啊，十幾年。 係啦，十幾年啫嘛。 十幾年你手機換咗幾多次啊？ 即係戰爭好似完全變曬兩種形態喎，完全兩回事嚟。 仲要咧喺戰爭中學習戰爭。呢樣嘢係最緊要嘅。 係 佢呢一仗打完以後咧，打勝咗嗰啲咧，佢唔係去開香檳， 係打輸嗰 份。唔係打勝嗰啲要開會，你同我檢討。 係 呢一仗有什麼不足之處？ 哇！ 我下次唔能夠再犯呢啲咁嘅錯誤。 嗯。 咁下次咧，我嘅傷亡就唔係18-1啦，係80-1啦。佢要求咁嘅大佬。 佢仲有 啊，俄羅斯軍隊佢進入烏克蘭啦，佢忘記咗一樣嘢。他哋而家指揮系統佢都叻噶啦，用咧手機啊嗰啲嘢， 手機都死啦， 手機嚟噶嘛。問題就係、是、大佬啊，佢入到去烏克蘭嘅時候嚟講咧， 佢要烏克蘭嗰、那個傳導 系統太快冇咗啊！如果而家人哋烏克蘭一個完備咧，馬斯克個星鏈啊，即刻就將嗰啲通訊嗰啲嘢咧 接曬噶， 就接曬落去同烏克蘭啊嘛。呢俄羅斯入到去咧就接唔到嗰、那個，接唔到嗰啲呼叫嗰啲嘢咧，就全部俾人監聽曬。 係， 所以點解人哋打死你8個將軍啊？呢、這個 嚟講 廿幾排嘅宗教上教咧，人哋就係憑你啲手機就判斷到 你 喺指揮咪咪摸摸嘅時候咧、啊，哦，原來個將軍喺度，原來嗰個集團軍副司令喺嗰度，原來嗰個集團軍參謀咗喺嗰度，人就跟住你啊嘛，系嘛？啲無人機啊，呢個偵察同打擊混為一體嗰啲，冇去揼你咯。 即係台北南營嗰啲咧，就唔會講呢啲噶啦。佢講乜嘢咧？佢係講呢個鬧美國，呢、這個一定冇錯噶啦。鬧美國冇死嘅，唔係佢鬧美國同呢個烏克蘭嗰啲搞。生化武器， 哦、 你睇一輪嘴宣傳都係，你睇下北京嗰啲點講，台北嗰啲南營嗰啲就點講？ 北京點講咧？就根據俄羅斯點講，你知唔知啊？俄羅斯點講，佢咪配合輿論戰咯？ 係 表面上 你得個講字啫喎，你冇證據喎、 啊。有佢哋都有啲嘢攞出嚟嘅。係。呢樣嘢即係宣傳戰、心理戰咧，大家都 一定噶啦。 驾轻就熟噶啦，问题即系你讲嗰啲系冇用嘅，你最紧要咧你要打赢，打赢个历史即系你写 嘅。 但喺宣传战方面都系啊，3月2号呢、這个联合国特别呢个会员紧急大会咧，就谴责俄罗斯嘅议案里边咧，人乌克兰等90个国家提咗议案，结果系141个国家赞成。 嗯 得5个国家反对，5个国家反对包括咗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叙利亚同埋嗰个亚纳特里斯、亚纳特里亚，5个都系嗰啲咁样，即系你有2个侵略者嚟嘅，你俄罗斯同白俄罗斯本身就侵略者啦嘛，咁样剩下啲朝鲜啊，呢个咁嘅叙利亚啲完全都独裁政权，咁你咪小猫三几只啦，咁呢啲嘢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咧，亦都喺。 在台灣而言咧，台灣地區而言咧，佢哋嘅輿論啊，又從呢度得到啟發噶嘛。 係。 咁佢哋梗係幻想噶啦，就話幻想就話，以後如果大陸呢個武力統一台灣嘅時候嚟講咧，咁佢哋會唔會又係咁俾國際上孤立啊？會唔會又俾國際上制裁咁樣？ 係。 所以我後話佢由打冷戰變打雞血咧，呢度又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嘅。 即係南營嗰啲報導咧，同一個事實，佢會從唔同嘅角度報嘅。即係我哋成日引用嗰個聯合國大會嘅呢個投票啊，141-5啊，佢就唔會講141嘅，佢就講投棄權票嗰40個。唉，佢話有40多個，包括我哋中國或者係乜乜乜乜， 35個棄權。 佢哋係。 中國其中一 唔同意嘅， 係 即係用呢個角度去解釋， 係。 所以 你3月16日嘅時候嚟講嗰個海牙國際法院啊，即係聯合國國際法庭裏面咧，佢變咗總共有15票噶嘛， 係 13票就係譴責俄羅斯，要求佢撤兵嘅。 兩票 又係 佢噶嘛？ 唔係兩票就係咩咧？俄羅斯同中國兩個俄羅斯籍同中國籍嘅法官 係 提出反對， 係。 系嘛？ 系 佢哋两派，即系台北嗰两派咧，佢个即系着眼点啊，玩新闻点玩咧？咁 系 蓝党咧就首先第一个闹美国， 系 第二个啊赞俄军， 系 啊话话 佢 吓， 仲有咩好赞？ 有都好赞啊！ 赞佢咩事？ 嗰次刘博士唔系呢个啊，刘瑞士博士啊，刘兰昌博士， 系 佢咪话咯，你乌克兰唔听。 系 我第一轮炸你千几个目标， 第二轮 唔听再炸到而家炸4000多个目标咁啊， 迟早炸到你投降嘛。 系系咁讲嘛，所以你想炸俄军咧，有得赞嘅。 哦， 咁啊摆个视频出嚟，话捉咗几千嗰啲咩亚速营啊。 系啊系啊， 咁啊再一个咧，梗系闹乌克兰啦，话你种族灭绝吓，即系俾俄军有出兵嘅理由。 系。 咁啊，仲要咧闹绿嘅， 系 话你挟洋自纵 啊！ 最大嘅罪状唔系挟洋自纵，系挑衅大陆。 哦， 啊，你趁呢个机会，你不但闹俄罗斯，仲要与埋大陆，话你够胆嚟啊！嚟到要乌克兰噶嘛咧，你真系揾死。 系，所以一阵第三节咧，我同阿马老师就会讲讲佢喺舆论嘅交锋啊，即 系 台湾地区舆论交锋咧，就变咗系咩咧？系以苏起为代表嘅。 哦， 九二共识， 论 同以呢个咩咧？曹兴成就系联华电子嘅名誉董事长，佢撑两国论，结果咧又成为咗热点啦，就系由乌克兰战争开始 引起嘅。 OK， 第三节翻嚟讲。 好，而家咧听只歌先，呢只都好熟悉噶啦，大家香港都好多人中意呢只歌嘅，袁凤英唱嘅《天若有情》。 此刻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此生得过与你，把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任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放过消失了的空间。此刻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 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置身梦里，总会有唏嘘。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31宗确诊，包括16宗输入个案，多11名患者离世。今日新增19间学校呈报阳性个案，系13名学生同6名教师，其中8宗系今日呈报，有5个人一直未开学，3个人上个星期曾经翻学。一名确诊学生就读的学校上星期有同校教师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暂时见不到有学校爆发。张竹君说，确诊个案维持在3位数，市民要靠保持社交距离和个人卫生，最重要仍然是接种新冠疫苗，控制疫情严重性和死亡率，并且希望可以大幅增加3至11岁儿童的接种率。被问到中心有没有跟政府商讨到达某个指标的时候放宽疫苗通行证措施，张竹君说，疫苗通行证是最好的措施，例如一起吃饭是高危情况，如果大家都打了针相对安全，但是不能够100%排除传播，相信疫苗通行证会继续实施。政府上个星期四起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恢复晚市堂食。食环署说，过去2日一共巡查1130间餐饮处所和263间其他处所，并且向涉嫌违反指示防疫规定的10间餐饮处所负责人展开检控程序，包括3宗没有佩戴口罩、3宗没有确保顾客扫描安心出行等。厨房说，违规处所需要暂停晚市堂食，不得安排多过2个人一张台，为期3日、7日或者14日不等。厨房已经向5名涉嫌违反扫描安心出行规定的顾客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厨房提醒，疫苗通行证在今个月的30号，即是星期六，进入第二阶段。餐饮住所负责人要确保验证二维码扫描器应用程式是最新版本，以查核使用者的电子针卡、康复记录或者医学豁免证明书的二维码是不是符合疫苗通行证适用阶段要求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截至今个月初，有27名政府人员，包括22名公务员，因为未符合疫苗通行证措施缺勤，其中5个人已经离职，其他个案会采取相应行动。至于使用假安心出行的个案，将会交由刑事调查跟进。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面。有议员说网上有人发布不满公务员要接种疫苗和要用安心出行。聂德权说不觉得收到很多不满投诉。重申如果发现有政府人员违反规定会严肃跟进按纪律程序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01点，跌4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15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27.65，瑞士法郎0.959，加元1.277，人民币6.56，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4.29美元，卖出1895.3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进入首阶段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好开心啊 ！Back to normal life， 8:30去做 gym 啦，都有人比我更加早去到啦，跟住就去美容中心嗰度 gel 夹，翻到好似个大家庭，个个都好开心。 万事堂食，我就好赞成恢复翻病菌唔识喺时间做嘢，日头又好，夜晚又好，那个堂食都系有需要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问世间情是何物，雕兄，唉，都系算罢啦，爱情嘅嘢你都系唔懂㗎啦。哎呀，你做乜无端端啄我啊？ 边又叫你睇小佢。 南欧靴雕出晒名嘅伴侣忠贞不渝，野生动物之间嘅关系真系精彩到你諗都諗唔到㗎。睇电视纪录片《野性关系》，开下眼界啦。星期二晚11点，港台电视31。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卡夫卡的《在法的门前》是在他的长篇小说《审判》中提到的一个故事，当成是独立的古仔来看也可以的。卡夫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的想象，但往往却揭露了现实的本质。 故事是这样的，在法的门前站了一个警卫，有一个人走过去，但是警卫说你现在不能够入去。那个人问，那我几时才可以入去呢？但是警卫说现在不能够入去，将来或者可以，总之现在不得。于是那个人就在门口等，一直等，门一直是打开的，但是他一直等，等了好久。他说他真的很想入去，那怎么办呢？警卫说打到他就可以了，但是你入去之后又会见到另一个警卫，你要再打到他。警卫会不断出现，一个比一个强，有勇气的就入去了。于是那人怕了就放弃，但是警卫说有机会可以入去，只要你等就可以了。于是他就在那里等，一直等了很多年，继续等，等到老年，临死之前再请求警卫说他真的很想入去。警卫见他就快要死，就大声地跟他说，这里再没人能够可以入去，因为这里大门仅仅是为你而开，我现在就去将它关上。 这个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故事，有一道门在前面，门是打开的，然后有一个警卫不让你入去，只是叫你等，咁你等定系唔等呢？到死嘅时候就话俾你知，嗰道门只系为你而打开。呢个真系一个好卡夫卡嘅故事，门系打开嘅， 你可以选择入去或者不入去，但是然后你在选择中迷失，无论是选择 A 定是选择 B， 其实结果都是一样。法的意思可能是人生的真理，亦都可以是你所追求的任何嘢，甚至乎是爱情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审判》，作者卡夫卡，由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为什么选择到内地升读大学？ 我们又有一个文化体育艺术类的招生，你只要在某方面体育啊、艺术类啊这方面有特长，你一样可以透过2211四门核心科目的分数入读大学。 麻烦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高级项目经理张文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啊直播室裏面有馬鼎盛、劉慕雄同埋馬恩智嘅。 有條新聞咧就幾過癮嘅，即係台灣島嗰個中華電視公司新聞台咧，4月20日咧， 話事 係朝早嗰個畫面咧出咗條巴，你知嘅，即係上面做緊啦，下面走紅走黃帶噶嘛。 係。 居然说下面的字话咩呢？新北市遭共军导弹击中，台北港的舰艇爆炸，撤师船舶损毁，话中共备战频繁，所以咧台湾嘅所谓总统咧就发布紧急命令，就生效。咁呢啲咁嘅快讯字幕咧就引起即系 解嘈啦， 梗系大件事啦， 假新闻。 咁但系。佢唔係假，佢後尾就解釋，話係技術錯誤， 係點咧？即係話烏克蘭 嗰、那個係一個演習嘅，即係等於咧嗰、哦那個係一個演習嘅嗰啲嘅嘢，佢整唔夠意啊，整咗出嚟就變咗到係可以 真嘅 背景新聞一樣播出嚟。 即係呢件事引起我哋思考咧，都唔係一個咁嘅假新聞。美國都試過，美國30年代嗰陣時好興星球大戰 啊嘛，我知 就話俾大家聽，哇！而家即係已經揦到嚟啦， 火星人落到地球啦。 咁成個即係美國係震噶嘛，嗰陣時係廣播嘅啫嘛，電視都冇。 啊，奧森威爾斯。 咁但係今次咧，主管嘅嗰啲單位啊，當然要執法啦。 係。董事長都要落台。 而家調查緊。 係。 話咧。以妨害公共秩序嚟到罚几多钱呢？喂，罚20,000到200,000台币，好恩珠啫，最多都系60,000几美龙。但系关键呢条咧，出咗呢啲，大家睇到以后啊，引起嘅反响啊，虽然有一般民众系觉得惊讶，但系。台灣市面並冇咩慌亂， 冇引起恐慌。 呢個現象先至使到我哋有得諗下，點解？喂，如果真係 嚟了啦，真嚟嘢， 真係過咗嚟咁， 咁啲 如常嘅有冇搞錯？ 啲人唔信， 即係台灣人點諗嘅啫，真係奇怪。 嗱，而家你問台灣人點諗嘅咧？我頭到即係節目呢個第三 part 之前咧，我提到咧，因為。台灣地區看待嗰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嘅戰爭， 係 佢嗰個外日效應啊，令到佢哋喺輿論方面咧，而家就咁樣，就係以呢個聯華電子嘅名譽董事長 系 啊，曹兴诚系为首。曹兴诚本身系北京人嚟嘅，佢外省人嘅， 系 佢外省人嘅第二代，佢出世都喺北京出世嘅。 系 咁佢咧就2013年咧都曾经去北京出席个国台办召开嘅嗰啲座谈会，佢嗰时都仲系原则上赞成一个中国嘅。 系 好啦，但系而家佢咧就唔系啦，佢话我哋要保卫台湾咧，一定要靠两国论。佢点解会咁讲咧？佢话嗱，如果我哋去认同即系苏起为代表嘅人咧，即系蓝营啦所讲嘅嗰个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啦、一中中国表嗰啲嘢啦，佢话你习近平呢个旧年元旦讲话啦，都冇咗一中国表当中嘅国表，佢九二共识就 系 一国两制，就咁讲啦嘛。好，佢话咧，如果我哋系即系以佢嗰、那个即系话一国两制嚟计啦，认同的话咧就弊家伙啦，因为咧佢而家俄罗斯总统啊，普京喺24号揼呢个乌克兰嘅时候咧，佢嗰个演讲当中就提到咧，就话乌克兰咧历史上本身就俄罗斯嘅一部分，系咁嚟讲噶嘛， 曾经是， 所以仲话系今一次我哋嘅特别军事行动就令到佢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再存在，就咁讲法。 系 咁啊，曹兴诚咧就话啦，如果我哋唔坚持两国论的话咧，承认系一个中国啦，变咗中国大陆打我哋啊，就系内战。 系 其他国家就冇理由咧，就去说三道四，冇理由插手啦，系一个国家内政。我哋咪攞嚟衰，唔衰攞嚟衰咁样。所以坚持两国论，佢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系中华民国，我系1912年成立嘅，到而家已经系111年啦，咁样。咁样咧，佢打我哋咧就对就系侵略啦。就全世界都会谴责佢哋，都会支持我哋，咁先保得住我哋中华民国。咁呢个就系 曹兴诚， 曹兴诚讲啦吓。但反过嚟咧，就 苏起 咧，苏起喺以前嗰阵时咧，就李登辉时代嘅时候咧，佢做过大陆工作委员会嘅主任。咁佢咧由嗰、那个所谓九二共识咧，由佢嚟到概括嘅。实际上就冇个书面啊，叫做九二共识，但佢就将当时嚟讲咧，即系话两岸嘅呢、這个即系汪道涵 嗰啲 系啊，同佢嗰啲同佢库振府啊里边咧所倾嘅嘢咧，归纳为咧一中国表，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咁样就叫做九二共识啦。咁咁佢话呢个苏起就话，你而家蔡英文抛弃九二共识， 系 系嘛，即系即系去搞两国论嘅时候咧，就系挑衅大陆， 系 去呢个逼大陆对台呢、這个进行武统， 系、 对我哋用兵。咁就置我哋咧2300万同胞嘅身家性命不顾咁样，咁所以咧就变咗 兜起上嚟。 呢、這个乌克兰战争咧就引起咗台湾地区喺舆论上咧就两国论同一个九二共识咧就喺度对合。 唔系之前都有啦，呢次更加 呢个更加 激烈化，白热化。 即系由于乌克兰战争发酵。 系啊， 啊个蝴蝶鲜鲜而家即系台湾岛就有啲依郁。 系 咁有一个民意调查咧，话台北市民啊个政党倾向31.2%咧系绿色嘅， 系 蓝色嘅咧就21.9%， 系 咁即系 有一半未咩冇表态喎， 不嬲都系咁噶啦， 系啊，嗰啲叫维持现状派， 哦， 维持现状派， 哦。 我弃权得唔得？ 得、啊， 即系话， 换言之又叫白派，又白派就系咩咧？以柯文哲现任台北市长，即系嗰个台北市嘅领导嚟噶，佢嗰、那个即系柯文哲咧，嗰啲佢叫白派，国民党叫做蓝营啊嘛，咁啊呢个民进党绿营啊，咁样 白营 就咁样啦。 民调 系 好过瘾嘅， 系啊， 往往民调嗰阵时咧，表态嗰啲咧都系即系深色嘅。 一定， 我话知你心蓝心绿，总之佢已经有咗定算噶啦。 系啦，点都唔改嘅。 天冧落嚟咧，我都系咁噶啦。 系啊， 但系真正系到咗投票全民公投嗰阵时咧， 系有两回事。 中间嗰啲就会开始靠边噶啦。 吓，要拣啊。 咁而家咧，我哋谂谂呢个乌克兰战争对于呢个台湾岛嘅局势， 系 如果下次有选举嘅话咧， 好快啦， 嗰个变动啊，系啦就。即係值得我哋去預測， 唔使下一次嗰個地區啲領導人嘅大選啦，你就今年年底就九合一選舉，呢個就一個試金石啦。係啊，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台灣嘅政治趨向係點樣。呢、這個即係話烏克蘭戰爭裏邊咧，而家 打到而家啦，依家係消耗戰。係咁啊，到到今日為止咧，就係即係兩個月零兩日。咁啊，即係呢個澤連斯基講打十年我都打落去，一定要將啲侵略者全部趕走。 係 咁樣噶嘛，咁所以變咗而家嚟講咧，佢嗰個西方嘅援助啊，軍事呢個嗰啲裝備源不斷，而且係最先進嘅。咁你變咗嚟講咧，就你嗰個黑海艦隊俾人即係嗰個做瓜咗你嘅莫斯科號之後咧，佢就撤出去嗰個海王星咧反艦導彈嘅射程之外嘅時候咧，對於即係赫爾松啊等等嗰啲沿海城市嗰啲嘅即係個攻擊啊，就冇咁犀利噶嘛。咁所以變咗，如果係呢一個西方嗰啲軍事裝備源源不斷咁嚟嘅時候咧，打落去咧，即係你俄羅斯就唔係咁著數，再加上嗰個經濟嘅制裁咧，令到佢而家好快脆頂唔順。 咪即係第日有冇機會烏克蘭又攞翻克里米亞 咧？嗱，嗰啲啊，此乃行話不提啊，就係頭先啊，蒙雄兄所講嘅武器裝備嘅消耗咧，呢個係眼前嘅事情。 系 咁，大家都睇得到啦。如果按烏克蘭嗰、那個即係、就是、戰備嘅物資，主要講武器彈藥咧，清倉噶啦已經。啊，咁俄羅斯有冇清倉咧？你都睇到視頻上面有好多睇到佢哋所用嘅東西已經唔係制式武器啦。 係 啊，咁當然普京話我仲有七成力未出，我都信。我都信， 系 问题系咪你打乌克兰就攞十成力啊？咁啊打完又点啊？ 系 嘛？呢、這个冇可能 的。你再加上而家芬兰啊、瑞典啊嗰啲，芬兰、瑞典啊，都话要加入北约。 系 咁啊！這个普京啊警告人哋，你如果加入北约嘅时候，我强硬对付。 我请问你 做到乜嘢先？ 我请问你强喺边先？ 你凭乜嘢打？ 强喺边度？硬喺边度咧？你有冇本钱强？有本钱硬啊？而家呢个国际制裁一路落去嘅时候，佢好大镬噶嘛？ 肯定啦，你乌克兰都搞唔掂，你出去打瑞典， 你唔好忘记，呢、這个俄罗斯嘅国土虽然系。1,700,000平方公里， 大部分冇用。 但系佢嗰个 GDP 啊，不如南韩啊，不如呢个广东省噶。你每日打，你每日打嘅时候嗰个消耗几钱啊？ 唔系你 打仗就打银纸噶嘛，大佬。 同埋你而家靠买啫嘛，主要靠卖石油、卖天然气，人哋一买你就企度噶咯。你嗰啲嘢冇用噶。 你睇呢样嘢咧，世界上最老奸巨嘅咧系英国。即係英國咧，雖然佢而家衰落咗，唔係入不落啦，但係佢嗰種戰略嘅思維同埋嗰種眼光之毒啊，即係到佢出手嗰陣時咧，知咩事㗎啦？ 係 咩？ 係啊！你睇七個西方工業大國，就係約翰遜頭一個嗱，七個西方工業大國就係約翰遜頭一個走去戰火紛飛嘅嗰、那個係嘛、烏克蘭嘅首都基輔 係 嚟到去，仲要。同個澤連斯基總統漫步街頭啊！嗱，嗰個真係大有小丘吉爾嘅呢個大將風度啊！呢次 嗱，呢啲老賭徒，你到佢落注， 即係 落重注嗰陣時咧，你應該聞到陣除㗎啦。 嗱，佢個重注點啊？馬老師講個重注，佢就係琴日講嗰番説話。如果俄羅斯膽敢對呢、這個烏克蘭啊動用核武器嘅話咧， 係我焚佢， 我英國。唔使同北約協調啊！我都會對佢反擊咁樣， 梗係啦，佢跳咗溝啦。因為佢使乜睬你？ 唔係，因為佢係2004年嗰時咧，嗰、那個布達佩斯備忘錄啊，佢英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咧，對烏克蘭係有咗安全承諾嘅，因為佢自然放棄烏克蘭自然放棄咗3000嘅彈頭啊嘛，佢放棄咗好啦，我哋對你安全保障，佢我要履行呢個承諾。 同埋佢讲呢啲说话有底气嘅。虽然俄罗斯系核弹头世界上第二多，但系而家咧，即系马恩赐你成日讲，你掟得去先算。 系啊， 即系你好有钱，但系你嗰啲系数字嚟嘅，你唔使啫，唔系你嘅钱。 啱啊。 咁俄罗斯而家每年都。即係試佢嗰啲核彈頭，當然係用假彈頭啦。但係大家都睇得清清楚楚，佢嗰啲核武器嘅水平 係好 20年不變，未有過新花樣出嚟。佢而家講佢嗰個咩高超音速，喂，我哋啲外行睇睇都笑啦。核導彈你講高超音速，你點高得過？ 洲際導彈啊，洲際導彈係一秒鐘八公里嘅，你而家嗰啲高超音速有幾多公里啊？叻到極都係二十幾倍音速啫嘛，所以高超音速冇用，呢個係第一個個速度嘅問題。第二個咧就係頭先兩位都傾到個準成嘅問題。你而家嗰啲遠殺傷，根本唔使打爆你，佢就打等你打到唔準啦，已經夠了。其实都唔好话你指翻转头啊 所以马斯克，所以啊呢个马斯克点解可以够胆公开嚟到去同阿普京打到啦？两个单对单同你直抽，嗱你即管射一个洲际核导弹出嚟，任你射喺边度，边个国家， 射我啲卫星， 保证我嘅星链啊会干扰到你，令你飞唔出俄罗斯嘅领土，突翻自己，诶唔信试下啦，打到啊，打到试一回啊，你咁样样嘅， 即系马斯克， 所以嗰个导航系统咧，佢一干扰咧，你就真系盲冇头乌蝇啊，变正式盲头乌蝇。 喂，其实即系呢场战争最大嘅一样嘢就系话俾大家听，即系英美或者欧美啦，或者西方嘅嗰个战争嗰、那个。嗰啲科技啊，根本就遠超其他世界各國嘅。 而家你 即係龜兔賽跑咁， 你即管睇下，一個係睇打仗， 係 第二個係睇演習， 係 你大規模嘅演習係互相，即使我唔夠你咁叻，我都睇得到噶嘛， 係 即係你呃唔到我啊嘛，你嗰啲軌跡走，同埋你嗰個電磁波點、樣中途去引導，點樣末端制導， 係 你。其实马斯克嗰啲系空鬼普京嘅啫，你话我打唔出境嗰啲假嘅，问题你打出境唔知去边啫， 即系你想射呢度 free 咁出 去。系你唔使用呢个电子导航嘛，你又唔使用卫星导航，你只系用佢嗰个 弹 惯性，系惯性导航，就喺佢自己内部系统噶嘛， 系 打得出去噶嘛，但系惯性导航嗰个准头咧。即係如果洲際導彈打八千到一萬二千公里咧，佢個偏差咧係以百公里計嘅。 哇！ 咁你百公里喎、啊，大佬你打去邊？ 加上佢星鏈，佢如果嗰啲即係得個玩意嘅 啫。佢如果個星鏈， 嗰啲玩具嚟嘅啫。 何足掛齒？ 何足掛齒？ 佢而家有四千幾個衛星啦。佢如果齊曬嘅話，四萬二千幾個衛星嘅時候咧，佢成炸嚟冚你都得啊！ 唉。 是就是那句说话咯，即是白宫发言人说你即管试下想拿这些导弹，即是我保证，即是你的导弹落到乌克兰之前呢，你自己已经吃一个了。这些不是恐吓、哦、你看北约 即是不是吹大牛，不是吹大牛， 计算得到。 第一他知道你几时发，第二佢喺你門口，佢啲核潛艇就喺你門口。你又打佢又打，佢仲快得過你。 係，所以其實 即係你打唔打得到另外一件事。 即係其實核戰都機會不大嘅啫，你冇得打，你邊夠人打啫？好啦， 即係話俾你聽，就算你癲，你下邊啲將軍都唔會同你癲嘅。 應該係。 嗰啲係專業人士嚟噶嘛？你估你拎住個核皮包就可以發動世界大戰啊？ 梗係唔係啦？ 傻啦！ 好啦，咁講到呢度咧，係有個好。好快樂嘅結論啊！即係唔使咁驚嗰啲咩第三次世界大戰又。 台灣地區都未驚。 係好啊！咁啊，講講啊，阿基一陣間就係基哥啦，又有一個禮拜嘅那些年張偉基啦。咁啊，聽晚咧，阿飛哥就請嚟陶國章同彭宏基咧，就講呢個明德格物喎嚇。點解講呢個廣大嘅嗰句叫乜鬼嘢？ 校訓。 校訓係啦。最後一首歌，陳麗斯講嘅唱嘅叫做《問我》啊。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 失不必清楚，我但求。